打断打压中国的高科技的企业，令人不齿。中方支持相关企业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受山火波及的范围扩大，当局安排居民加快撤走。超过2000人已经离开，包括一批需要专人协助登上渡轮的长者。当地官员形容岛上部分地方已经遭受毁灭性的破坏，需要更多协助以扑灭大火。希腊和土耳其正是受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侵袭，两国在过去近两个星期一直同山火搏斗，其中希腊近期气温高达摄氏45度，出现多个山火火头。报道说在埃维亚岛两条火线已经摧毁几千公顷的土地、一批房屋和商业设施。欧盟调动多国救援力量支援希腊和周边国家救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8，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8点，升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38美元，卖出1,731.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雷暴。本港今朝早有骤雨，大埔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噶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雨晴轩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翻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 多谢 多谢 多 谢, 多 谢, 多谢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杜海琴、 黄真婷、 苏慧音、 李浩晴、 林少恒、 何君杰、 朱成竹、 吴柏南、 何丹华、 骆雅仪、 冯泳恩、 奥斯卡。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咧表现都系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密切留意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 导致纳粹大屠杀的优生学思想，到了今日竟然被重新包装，继续在世界各地流传。 2018年有中国科学家宣称以基因编辑成功创造对艾滋病免疫的婴儿，令全球哗然。 到底在改善人类健康和改造人类之间的道德界线应该划在哪里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时之 优生学与恶的距离》下集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10日，周三起社区接种中心即日筹， 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多个校长会及学校议会呼吁通过禁加热烟及电子烟修例草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谴责人类对气候有破坏性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喺朝早啊，又见到大家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距离咧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提供第一支嘅新冠疫苗嘅最后日子咧，仲有52日到啦。见到政府就话啦，之前其实喺7月29日咧已经推咗一个叫即日筹嘅安排，俾一啲咧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唔使喺网上面做预约啦，可以直接去到中心嗰度咧排一啲即日筹嘅。政府就话咧，睇到运作畅顺啦，啲中心，所以寻日咧亦都宣布话喺11日啊，即系听日起咧系将呢一个即日筹嘅安排咧系扩展至到去够60。所以咧就可以攞呢个即日筹噶啦，去到预约啦，去到直接咧喺嗰度系攞即日筹打针。嗱，每日咧派呢一啲嘅筹咧嘅数目系一样嘅，都系总共咧系4600个啦。24间嘅接种中心咧，每一日咧合共派4600个筹，咁啊其中有两个中心咧就系派每日100个啦，咁啊大部分咧都系200个筹嘅。点睇呢一个安排咧？而家即日筹咧每朝早咧就系上昼7:45开始先到先得开嘅原则啦，去派。派曬就冇噶啦！呢、這個即日抽嘅方式對於一啲長者或者唔係太熟悉預約系統啦，覺得有啲困難嘅人士，會唔會都方便咗佢哋，令到佢哋有更加容易嘅渠道咧，係可以去打針咧？咁對於即日抽呢一個嘅年齡門檻再降，去到60歲，係咪都可以進一步吸引更加多呢啲稍為年長嘅人士咧去打針？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歡迎你打嚟同我哋一齊去傾下嘅。又請一位嘉賓講下，佢就係負責營運咧啲嘅。接种中心嘅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早晨。 早晨，萧生，早晨各位。 早晨，梁国玲，你系就系负责将军澳嗰个嘅体育馆嘅接种中心啦，就系打伏必泰噶嘛，系嘛？ 系啊。 吓，讲下先，而家点睇呢一个即日筹就由70岁嗰个年龄门槛再降啦，去到60岁都已经可以即日去到你哋中心攞到个筹就可以即日打埋针噶啦。呢、這、一个安排点睇咧？年龄门槛再降。 哦、我哋好欢迎呢个安排啊！咁就嗱，因为我哋暂时就未用尽，即系啲长者嘅即系筹啦。咁自然就应该系扩阔个服务。咁讲真咧，有时即系上网嘅能力咧，就唔系净系跟年龄嘅。咁啊，60岁以上、70岁以上咧，都系睇边个熟习网上运作嘅啫。咁所以如果可以俾到多啲人可以即刻嚟到就打啦。咁自然咧就會有個群眾接受容易啲嘅效應，咁我哋好歡迎呢件事。 嗯，我想知道你頭先話未用盡咧，即係本身70歲可以攞即日籌嘅時候已經未用盡嘅啦，剩翻幾多㗎每日嗰陣係？ 其實如果以我哋中心為例咧，咁就我哋應該可以派到200個啦。咁、但係我哋都係派到100個上落嘅啫。咁所以我哋好樂意將呢個200個呢個名額咧，等我哋可以服務多啲香港嘅市民㗎。 但系喺人手安排上面又应唔应付到啊？即系可能就再去到60岁可以攞即日筹嘅时候，更加多一啲即系初老嘅长者嚟噶咯。咁你哋可能都要多啲人手去，譬如之前话处理一啲文书啊等等，要帮佢哋做登记啊呢啲人手安排噶嘛？呢、這个应唔应付到咧？又 我呢个运作嘅咁啊，分咗两针啦。如果我哋打针嘅同事咧，就运作绝畅顺，根本就冇乜压力嘅。咁就前面嗰度登記嘅同事咧，佢哋開咗做一啲 counter 咧，就係、是、招呼呢啲嘅老人嘅，咁佢哋好樂意提供呢個服務。咁我一路都知道咧，大家都好開心多啲人嚟嘅。 係，同時處理一啲預約咗嘅朋友同一啲即日籌嘅朋友，兩條龍嚟噶嘛，兩條隊嚟噶嘛，呢啲都冇一啲混亂嘅情況嗬。 我當然要分兩條隊咯，可以令到預約咗嗰啲人咧就需要等得再耐咗噶嘛。咁我哋見到係冇事嘅，係分咗兩邊入，咁啊兩邊都暢順。大家可以放心。 OK， 有冇话见到嚟到通常啲长者，譬如之前睇到70岁嗰啲嚟到啦，系咪都比较要讲解上面要多一啲时间，所以从而人手度都要摆多啲嘅咧？因为佢哋可能因为佢哋要签一啲同意书系嘛，又要登记嗰啲，嗰啲系咪佢哋完全冇喺网上面做直接嚟噶嘛？咁呢啲咪花时间多咗？ 你讲得啱啊！咁就所以当然我哋要俾啲耐性俾我哋啲前辈啦，咁佢哋服务咗香港咁耐，我哋用多几分钟解俾佢哋听。好應該啊！ 而你自己預期，即係如果降到60歲，即係多咗60至69歲呢一批嘅初老嘅人士咧，會唔會比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更加踴躍咧？對於即日籌呢個反應， 整體數字咧就第一就一定會踴躍啲嘅。嗱，我哋就算睇翻年齡層咧，我哋講即係好似我呢個輩啊，我都過咗60噶啦嘅人咧，就都有接近一半人打針嘅。咁就70岁以上呢就得一成上落就咁。咁所以呢就嘅踊跃程度呢当然我哋会推多啲呢啲啱啱入咗60岁以后嗰啲市民出嚟。咁我估计就会踊跃啲啦。但係佢哋要嗰个时间呢亦都可能因为咁呢又少返啲嘅啫。因为佢哋可能做嘢都快手少少咁。 因为整体睇而家年龄层去划分啦，话60至69岁嘅接种率咧就系45%左右，咁啊70至79岁咧就系30%左右，80岁或者以上嘅接种率咧就系而家8%左右啊，呢一个咁嘅接种率嘅，所以你自己预计相对年轻啲就更加愿意对呢个即日筹个反应大啲啦，即系更加想去打针系咪咁？ 系啊，咁我当然希望咧佢哋尽快出嚟打晒针佢，咁我哋唔使再担心。任何嘅病毒，因为就算外边外电报道咧 ，Delta 多嗰啲地方咧，其实都系未打针嗰啲人先至会严重啲问题。第二啲咧就系、是、即就算中咗都可能冇乜唔舒服，或者系觉得似伤风感冒，咁就对个身体安全咧个生命安全差好远噶。 咁你自己预期降到60岁系咪基本上可以派得晒每日200个筹用晒佢噶啦？ 我就希望咧。就派得曬200籌，跟住再俾多啲籌，咁啊呢個我比較貪心啲，因為我貪心香港市民嘅健康。咁到時嚟到我哋用盡，我哋會再同政府講，我哋 ready 去再做多啲嘅。 你自己預計自己嘅容量可以去到即日籌每日容納到幾多咧？300、400定幾多咧？ 300、400，我真係覺得唔使擔心嘅。 即係絕對你哋嘅中心容納到，你都希望可以即係啲長者踴躍啲嚟，你哋快啲可以即日籌到俾多啲係嘛？ 我直情呼吁他们来啦，他们来我都直接开心。 OK， 我见到其实之前政府都要求所有的政府雇员啦，医管局的员工啊，安老残疾院舍员工啊，一些学校的教职员都话必须要打新冠疫苗啦，否则就话九月起咧就要自费接受这个嘅病毒检测啦。你见到公布咗之后，有冇话喺中心嗰度打针嗰啲嘅预约嘅反应都高了 呢个我哋会滞后嘅，因为 book 到几满下，咁所以咧就我哋系满同埋满好满嘅分别，所以我哋前线工作人员咧就感觉唔到嘅。咁但系正话讲嘅嘢咧就系、是，就算喺外国咧都已经系做紧类似，或者比我香港更加严厉嘅。咁我哋都继续呼吁都系大家照顾自己身体健康，打针咧唔系为咗人哋打嘅，系为咗自己打嘅。咁就戴口罩先至为咗人哋戴。咁所以就呢样嘢就即係大家定清咗自己嗰个目标，真係帮手保护自己。 但其实你头先讲到话暂时未睇到话即係公布咗头先讲嗰啲措施之后有冇多到人嚟预约啦。因为理论上即係政府其实都想尽快啲人嚟出嚟打针嘅咁。但係似乎你头先讲到话中心度个预约都好爆嘛，其实又容纳唔到啲人就算反應好好踴躍出嚟打針，都未必有位俾佢哋預約到，係咪而家有個咁嘅情況咧？ 其實就未去到呢個地步嘅，只要大家有少少耐性嘅啫。即係譬如我都試過有啲朋友咧，就係見到我頭嗰三日滿咗，咁跟住咁啊停咗落嚟，唔繼續預約咧，咁我就呼籲佢哋唔好咁做啦。即係譬如話5日之後有位，咁啊5日之後去咯，都係咁預啲時間嘅啫嘛。咁只要佢哋係繼續 book 落去，咁當其實大家都而家見到嘅。原本就话几时完都好咧，咁政府见到市民踊跃都会继续嗰、那个program 噶，咁所以市民用脚去投票咧，咁香港系听到嘅，咁我哋都乐意继续营运。 即系仲有其实系仲有一啲预约嘅时间同埋空间，未至于系爆晒棚嘅。你自己见到你哋 要等耐多几日咯。 Okay. 即只要有耐性等多幾日就得噶啦。 嗯，而家話嗰個預約嗰個嘅而家嗰個疫苗接種中心話係會延長到十月底啊嘛。呢、這個對你哋成個營運同安排上面啲人手有冇要再執過啊？咁樣 人手我哋就唔知再點樣執嘅，其實繼續做呢樣嘢，我都開心咧，協助我哋去揾護士翻嚟打針嘅夥伴咧，喺呢方面係好同我哋好合作。我都理解咧，佢哋好乐意继续去做呢件事，咁、所以我哋未觉得有啲咩压力。 嗯，政府就话 刺激所有呢啲人员啦， 系，因为政府就话即系预啦，睇个势，可能九月底都希望可以即系七成人打咗第一针疫苗啊嘛，就即系做到嗰个群体免疫屏障啦。你自己预期睇中心嘅情况得唔得咧？即系去到九月底有七成人打咗第一针。 目前嘅勢頭，如果繼續就應該得嘅。 嗯， 咁啊，但係完全都係睇市民意欲嘅。啊，照計咧，就最近呢一個月個零月咧，嗰、那個衝力係好好嘅。 係。 咁所以我哋就預期咧，就佢會持續。咁但係咧，就我都有個仍然憂慮㗎，因為想打針嘅就已經會陸續出咗嚟啦。 嗯。 咁唔打針嗰啲咧，你同佢講乜嘢，佢都會有憂慮。 嗯， 咁但我都见到我身边嘅朋友咧，有啲系唔声唔声等咗好耐，跟住都打咗针啦。 嗯， 咁呢啲咧就系一个良好嘅反应嚟嘅、嗯嗯，即系佢哋开头佢哋唔系唔想打针，佢哋惊啫。咁而家见到咦，唔系我个个身边啲人打咗针都冇事咯，咁我哋就冇咁惊。嗱、譬如长者，我哋都系遇同一个情况，譬如80以上，大家都见到嗰个比率真系相对低嘅。 嗯， 咁但系当佢见到啊，佢嗰啲弟弟妹妹啊，嗰啲70岁60岁打咗针，又见到佢哋真係冇事，咁佢哋就可能可以放下身段啦，都陪下嗰啲后辈去打咗针啦。咁、我都呼吁呢，就嗰啲子孙呢，个个都叫下啲爷爷嫲嫲呢就出嚟打针，就真係保护得爷爷嫲嫲好啲啦。 OK， 好啊，唔该晒梁国玲同你倾到呢度。梁国玲咧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嚟噶，佢都讲到话，即系啲长者可能见到其他身边人啦、屋企人啦打针嗰个嘅反应都良好嘅时候咧，睇下可唔可以进一步令到即系长者嘅接种率咧系多一啲啦。另外咧，除咗讲到疫苗之外咧，电子消费券咧都其实由8月1号起派第一期2000蚊之后咧，都一段时间啦。见到消委会都话有收到一啲投诉啦，有啲就系涉及个支付平台啦，有啲系涉及同个商铺系直接有关系嘅，有啲又同退款有关嘅。嗱，种种呢啲投诉咧，都可以请消委会咧系同我哋讲下噶。嗱，你自己有冇用消费券嗰阵咧，有唔同嘅经验啊，或者用起上嚟又信唔信你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讲下你哋收到嗰啲投诉系边一方面多啲嘅咧？又 好啊，嗱，由消费券开始到而家啦吓，直到去琴晚咧，我哋咧就收到127宗嘅投诉，咁、里面系涉及平台自己本身嗰个技术性问题，即系譬如话想用就用不到啊，又或者打电话去客户服务那里呢，就是永远都没人听电话啊，或者打不通啊，这些情况呢就有58宗，即是占了差不多超过一半。而里面如果牵涉到那些有关于平台自己本身的个案呢，就占了105宗。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可能是那个商户和那个平台本身那个的衔接那个问题。因为根本是未知道究竟是哪一边出错。但是呢亦都是已经讲到明是哪一个平台呢，就105宗。但是呢近期我们看到呢有很多不同的投诉呢就变得林林种种啦。譬如说收附加费啦，又或者有一个最低消费啦，又或者是当用那些平台那些早料优惠券的时候永远都用不到啦。本来说扣5蚊就变成扣5毫子啦。又或者是有某一些的连锁店或者是便利店，它是有它的優惠，但是呢用的時候又是用不到等等的，這些情況呢都是出現的。也都當然啦，也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客人、就是、投訴那個加價的問題啦，還有一些商戶的爭議。譬如說我想去換件貨，又或者是退款的時候出現了問題啦，特別是退款啦。我昨天也都講了一個例子呢，就是當那個投訴人去到那個服務公司嗰陣時候， 首先佢就原本應該係有一啲優惠可以享用嘅，咁但係咧就冇咗啦。咁第二咧就當佢想退咗件貨，跟住又再買過嗰陣時咧，竟然就話俾佢聽，你退咗件貨嗰陣時唔可以退翻落電子消費券嘅，咁你咧就應該係只可以用呢、這、一個。百貨公司嗰個嘅購物券去同等嘅金額就喺嗰度買翻嘢，咁、那個消費者當然就亦都非常之不滿啦，因為根本你之前從來冇講過嘛。咁仲有一啲個案咧，就係譬如客戶服務嗰方面啦，即係因為而家好多時有好多大嘅機構咧，都係有佢嗰個我哋叫做熱線電話同埋佢哋嗰個嘅門市。咁但係如果兩邊協調唔到，將嗰個消費者當人球咁樣掟嚟掟去，搞咗好耐都買唔到消費者心儀嘅嘢嘅話咧，都係會令到消費者產生嘅不滿嚟到我哋度投訴咯。咁所以有今次我哋會睇到咧。有不少的個案呢當他投訴商戶的時候呢都是希望我們知道消委會知道這件事還有備案等我們當我們去提醒消費者的時候、大家知道怎樣可以好好地去保護自己、或者是要看清楚某一些條款、 剛才有關於講到退貨安排這裡我想了解多一點你就說個消費者不知道、退貨的時候是、只可以退現金券如果個商戶是說明我退貨的時候只可以退現金券又行不行呢 其實呢在電子消費券那裡、政府都說得很清楚呢如果是有三個平台他們安排那個退貨的時候如果是雙方是同意的話呢就應該是退回去那個電子支付那個即消費者登記了那個電子支付平台那裡的 那個戶口那裡又回去 這樣說呢就因為可能有一些貨品它根本就是完全是大減價的說到明就是完全不退得貨的了這樣那你不是雙方同意了因為那個條款就是你根本不可以退貨嘛咁但係譬如話八達通係因為佢退入去嗰個户口嗰陣時咧，可能有啲技術性問題咧，所以咧就要雙方去自己去同意究竟用一個乜嘢嘅退款方法。咁所以咧，其實過去嚟講咧，由於呢一個退款嘅問題而引起嘅投訴咧，其他嘅行業或者零售業咧，我哋都以前見過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其實個重點係在於咧，究竟個條款係咪之前講得好清楚俾個消費者聽，等佢去揀。因為我琴日都即係都講過個例子，譬如話同一件貨，佢賣得好平，咁但係講到明係退唔到貨嘅。但係有另外一個咧，就是、可能係一個正價，咁但係咧就因為你種種原因，咁我諗住可能有機會，我即係送俾人，可能唔中意，可能真係要嚟退翻嘅話咧，咁、我情願俾貴多。比貴多少少錢，令到佢有得退。咁但係呢啲條款咧，其實喺之前就一定要同個消費者去講清楚咯。咁如果消費者唔知道，到佢俾咗錢之後，先發現，咦，你唔係冇講過喎，冇講過俾我聽喎。咁我而家想咁做嘅話，你唔容許我，反而特別係電子消費券，明明就應該係退翻落去嗰個户口㗎啦。咁但係你就唔可以，你就一定要。我用呢一個公司嘅購物券，咁其實我覺得對呢一個消費者嚟講咧，其實係喺一個權益上邊咧係唔公平。 但我想搞清楚係咪除咗八達通之外，另外嗰三個支付平台技術上係一定可以做到退款入翻去落佢哋個户口度嘅啲消費券？ 係可以嘅。 係 啦，咁所以就點解我哋話呢一個個案，我哋都會攞出嚟去提醒消費者咧，就是、因為其實喺你購物嘅過程裡面咧，好多時都會出現咧，就係、是、你想。換貨咯，又或者係特別係退款呢啲情況嘅。咁、但係若果一個退款嘅情況，你唔知道嗰個條款，亦都冇呢個警覺性嘅話咧、就好容易就係商户就係話，第一可能就唔俾你換啦，第二就可能要你換嗰陣時就係去換翻佢哋嗰個嘅購物券啦。即係最好嘅，咁當然就等係幫你去退款啦。咁、所以咧就呢一方面，消費者就絕對需要留意。而商户自己本身，我覺得絕對需要改善啦。因為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某程度上係一個合約嘅條款，你應該喺嗰個交易之前或者交易嗰陣係要講清楚俾消費者聽。 剛才你提到話有啲有附加費，我亦都見到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提到話消費券用嘅時候咧，唔存在啲最低消費嘅要求。投訴有冇涉及呢兩方面咧？ 絕對有嘅。其實我諗都收到成七八宗咧，係有關於呢一個附加費嘅問題。咁、主要嚟講咧，就係、是、當個消費者去到嗰啲鋪頭去買嘢嗰陣時咧，個鋪頭就會同佢講，因為用電子消費券咧，佢哋要用嗰個電子支付平台係要收費咧，或者係佢嗰啲中間人啊嚇話要收費嘅話咧，咁、所以咧就係、是、要收2%又或者3%呢一個視乎唔同平台啦嗰、那個嘅叫手續費。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對消費者係唔公平嘅，因為當你去接受去用嗰個電子支付平台俾個消費者去俾錢嗰陣時咧，其實 是不應該將這個附加費去轉嫁給消費者，等於你用信用卡的時候都是的，你用信用卡的那個合約是在個商戶和那個信用卡公司那個之間的，那也都不應該將那個費用去轉嫁給消費者，但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其實某程度上呢就是對個消費者是挺不公平 的。剛才說另一樣最低消費要求呢，投訴有沒有涉及這個的？ 有的，我們發現呢，其實最低消費要求呢，我們見到的就是在酒樓食肆那裡會比較多一些，因為譬如說平時那些一盅兩件朝頭早，那多數都是二三十元或者是三四十元而已，但是呢竟然去到酒樓的時候呢，就說如果你用電子消費券的話呢，那就我們要收最少100元。是啦，咁我覺得呢，呢一樣都係對嗰個消費者嚟講，亦都係唔公平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曾經見過一啲治療中心啦，一啲康健嘅治療中心呢，佢都一定要呢洗滿幾多錢之後先可以用電子消費券。咁我哋其實覺得成個電子消費券嘅計劃都係為咗振興經濟，咁同埋亦都冇從來冇講過話可以去定立呢個最低消費。 即所以佢講明都 其實一蚊都應該要收 咯。講明都唔得噶啦，即係講事前講明都唔得噶啦，唔係淨係埋單。 其實係唔應該咁做咯。 OK。 咁因為其實個消費者你無論使幾多少錢都係一個消費嚟噶嘛，咁嗰啲錢係去嗰度，佢喺你嗰度，你平時去你嗰啲鋪頭嗰度去幫襯。咁究竟你需唔需要一個最低消費，你先至可以完成個交易咧？冇啊嘛，咁點知點解電子消費券一定要係咁咧？ 好，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同广东地区的通关，由需要持有12个钟头的新冠核酸阴性证明，重新放宽至持有48小时有效证明。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昨晚深夜公布消息，新的通关措施由今朝早6点开始生效，已经其他口岸进入澳门的通关核酸证明要求不变。另外，澳門由昨晚8点開始，因應內地疫情變化，增加曾經到過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奮鬥鎮、海南省海口市的高新區雲龍產業園、瓊山區雲龍鎮、河南省开封市卫士县庄头镇的入境人士，需要到指定地点接受医学观察至离开当地之后14日，而且最短不少于7日。Delta 新冠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当地确诊和入院人数创6个月以来新高，连续3日全美单日新增大约10万宗确诊个案，比上星期增加35%，入院率增加40%，死亡人数就上升18%。国防部表示已经寻求总统拜登同意，强制全部军人在下个月15日之前完成疫苗注射。疾控中心建议民众避免前往法国、以色列、泰国和冰岛旅游，因为有关国家的染病人数高企。另外，英国单日新增25,161宗确诊个案，过去7日的感染人数比之前的7日增加5%。南韓和美國軍方啟動危機管理參謀訓練，為兩國下星期展開聯合軍演做準備。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再次發表談話，譴責美韓聯合軍演，說演習突顯美國對北韓的敵對政策，警告美韓不顧朝方多次的反對實施演習，必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安全威脅。金宇正在朝中社发表的声明又说，美韩军方执意启动令地区局势升级的联合军演，北韩对韩方的背叛行为深表遗憾。他说朝方将会尽快加强国家防卫力量和打击能力。 阿富汗再有省会城市据报已经落入当地塔利班手中。塔利班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宣称，塔利班已经攻占北部萨曼金省首府艾巴克市。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引述一名省议员说，政府军在没有同塔利班战斗的情况下撤离艾巴克市。阿富汗政府暂时未有回应。艾巴克市是美军今年5月开始逐步撤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近期攻占的第六座省会城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3， 日元 110.4，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58， 人民币 6.487，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962 点，升1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0.01 美元，卖出 1,730.7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雨晴轩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雨晴轩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咧，亦都比较多车。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三圣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2021年8月10日。周三起，社区接种中心即日筹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多个校长会及学校议会呼吁通过禁加热烟及电子烟修例草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谴责人类对气候有破坏性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講下靶場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有關於咧，而家立法會咧喺法案委員會嘅階段啊，有關呢一個嘅另類煙要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嘅呢一個嘅條例草案。嗱，有議員咧之前都係提過啦，而家個草案就話係禁電子煙啦，禁埋加熱煙啦。議員就提話，可唔可以淨係禁電子煙咧？加熱煙方面咧，就係用規管嘅方式去處理咧。咁見到尋日咧有十個嘅校長會咧，係都係喺報章嗰度咧就有啲報導啦，就話係呼籲政府同埋立法會咧係立即通過呢個吸煙修訂條例草案。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宣傳另類煙呢啲咁嘅吸煙產品啦，包括係電子煙、加熱煙等等，亦都係防止兒童青少年咧係受到呢啲新型煙嘅誘惑啦，係染上吸煙嘅習慣嘅。咁啊，見到校長會都話咧係唔贊成用一個規管嘅形式咧去取代禁止進口售賣呢啲方式嘅。你又點睇咧？對於呢一個嘅條例草案話係要禁止電子煙、加熱煙，亦都有啲意見話加熱煙係咪可以唔使禁止？用規管的方式呢，你怎麼看？歡迎打來1872311 講下你的看法的。另一方面，見到也有些立法會議員說都要全盤考慮，不只是從學生的角度想，可能都要想一些煙草業的從業員等等，要全部去想的，否則就會是矯枉過正，有這樣的講法的。先請就是教育界的，有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定安，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 早晨啊，校长，讲下你哋系之前就十个校长会一齐呼吁，呢个都系系咪之前冇试过咁大规模就住一个议题一齐去开一个即系记者会去讲嘅？今次点解特别关注话电子烟、加热烟呢度咧？ 系嘅，我谂寻日咧都发言人都讲嘅，即系呢个都比较破天荒嘅，十个校长会咧都嚟自唔同即系教育界里面唔同嘅界别啦，都大家对呢个议题都系比较紧张嘅，始终因为呢样咧都系会影响下一代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就系、是、社会人士啦，即系议员啦，及呢个嘅政府都要正视嘅。我哋所以点解寻日我哋提倡咧，都我哋希望系全面禁止咧，而唔系作一啲有限度嘅规管咁。 你哋所講嘅全面禁止，咪即係而家法嚟講嘅全面禁止進口、製造啦、賣啦、分發啦、宣傳啦等等，係咪呢幾樣嘅咋？吸食嗰個就唔 係。我相信都即係如果喺剛才嗰個説法咧，我哋係完全係禁止佢進口啊，或者香港宣傳啊成。咁可能現在仲有一啲嘅，可能有啲人士有一啲嘅貨尾喺度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佢用埋佢，咁應該就以後就唔會再有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就係禁止嘅。當然啦，你問我哋如果可以嘅，梗係全面禁止吸食都可以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現在佢嗰個草案嘅説法咧，都係禁止佢製造啊、入口啊咁樣啊、宣傳到。 但你哋譬如喺學校啦，自己觀察或了解，而家啲年輕人或者中學生嚟講咧，吸食電子煙或者加熱煙係咪真係咁普遍咧？你哋觀察到，同埋佢哋係咪對於呢一啲嘅所謂新型嘅煙草產品嗰、那個吸引力係即係比較大一啲咧？對於學生嚟講又？ 我諗唔能夠用普遍去形容，但係咧就有上升嘅趨勢嘅。咁咧就其實最近我哋都分享啦，其實都不難有時咧喺街嗰度都見到咧有青年人咧係使用呢啲產品嘅。咁你話係唔係比較容易吸引啲年輕人咧？我相信都會係，因為特別咧係呢一種嗰啲嘅電子煙好啊，佢哋嗰個現在嘅一啲嘅產品嘅設計咧，實在咧係比傳統煙咧係嚟得更加吸引。甚至咧又加入唔同嘅味道啊，咁样即系令到咧好似整件事情咧唔系一件吸烟啊，即系可能一啲年轻人感觉上咧或者嗰、那个想法会觉得好普通啫，只不过系一种可能一种消遣嚟嘅，唔系一种即系一个我哋叫目前为吸烟嘅情况。 但听落好似你哋对于呢啲新型嘅或者另类烟草产品，比起传统嘅香烟更加担心，系咪就系因为你擔心啲學生或者啲青少年覺得呢一種根本同煙係有分別嘅，係咪因為個擔心喺呢度，所以比起傳統香煙更加覺得有危險咧？你哋覺得？ 喺我哋角度，其實唔係覺得佢 比傳統香煙更加危險，而我哋覺得整個煙草或者整個香煙咧，都係屬於危險嘅一個產品嚟嘅。其實即係正如陳我哋都分享嘅，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希望香港咧都能夠達至咧無煙城市。即係今天因為嗰個草案係講呢一個嘅另類煙嘅產品啦，所以我哋就專注呢方面。咁但係咧，我亦都唔會讓我哋忘記咧，其實呢個傳統煙咧嗰個禍害都深嘅。 嗯，嗱，我哋睇翻數字啊，尋日你哋喺記者會都引一啲數據。咁啊，讲到话中学生咧，其实吸食电子烟咧，同埋加热烟嘅比例咧，就系0.8%同埋0.5%，睇落个数字上面又唔系真系咁严重嘅，有冇需要令到你哋咁担心？今次十个校长会一齐出嚟，系即系发表一个嘅即系你哋嘅睇法咧？ 因為始終現在都係一個立法階段啦，咁如果佢哋真係有機會通過咗係規管嘅話咧，可能會帶出或者釋出一個錯誤嘅信息咧，讓一啲嘅年輕人咧或者一啲吸煙人士認為咧呢樣嘢咧係我哋覺得唔係咁禍害咁深嘅啫，或者嗰個影響冇咁深遠，咁咧可能帶一個錯誤信息，所以趁有呢、這個。法例規即係呢、這個法例去呢個嘅立法嘅期間咧，我哋咧希望可以更加咧清晰咁樣向呢個社會人士咧去發出呢個信息嘅。其實我哋係完全唔容許或者唔希望見得到呢種嘅另類煙咧會喺香港出現嘅、 有冇喺學校而家都特別多咗針對呢啲另類煙嘅即係教育啊，或者有冇問過家長對於呢啲另類煙嘅睇法係點？有冇學校做呢一啲嘢嘅咧？ 有嘅，相信咧亦都有不少嘅學校咧，其實喺佢哋嘅德育課啊，或者喺一啲健康教育課裏面咧，都已經咧涵蓋咗咧，除咗傳統香煙嘅一啲嘅禍害之外咧，加熱煙啊或者電子煙啊呢方面咧，都會比較都會包含咗課程裏面嘅。如果以我自己學校為例咧，本身已經係呢樣嘢都搞咗幾年嘅啦，都 係。我見到有啲另一方嘅說法，睇下你又點樣睇咧？我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啊，黃定光，佢本身都係呢個吸煙修訂條例草案嘅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咁佢都有提到就話，覺得即係校長會你哋呢個立場咧係冇錯嘅，但係就冇考慮到咧現實情況，咁就話一定咧要尋求雙方都妥協嘅方法啦。咁亦都講到話，如果係全面禁止曬加熱煙咧，會令到加熱煙更加神秘，令到年輕人咧更加個誘惑更大啊！咁所以就話立法咧就唔可以矯枉過正，咁要合乎邏輯。點睇佢呢個講法咧？係咪有啲矯枉過正咧？喺佢嘅角度，你認唔認同咧？ 我相信都唔係屬於矯枉過正啦，因為如果我哋見到呢一樣嘅物品或者產品咧，係對年輕人或者對社會人士有害咧，就算咧佢係好些微嘅害處都好咧，我諗我哋都需要正視同埋禁止嘅，即係唔係因為佢可能大家而家可能個使用人次比較低或者個比例較低啦，又或者好似一啲宣傳咁話佢嗰個嘅即係影響冇咁大咁，實際上呢個係唔正確嘅，我哋都其實指出過。咁唔係因為有咁嘅情況，我哋就要接受佢啊，其實都因為要驚佢好招神氣咁我哋就會要讓佢可以喺呢、這個讓佢面世咁樣。呢、這個應該都唔係一個正確嘅説法嚟。 嗯，即係應該唔會話因為禁咗而令到年輕人更加想去尋覓翻呢一種煙去食，應該唔會有呢個效應出現係嘛？ 其實即係大家可以換人翻咧，其實咧毒品喺香港都禁止嘅係嘛？咁但係即係唔可以話因為我哋禁止毒品咧，反而就會令佢更加神秘，反而就會引有多啲人去吸食。咁當然咧，吸食毒品仍然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亦唔希望咧會再帶另一個問題咧去到我哋年輕人或者我哋社會人上面。 另外我見到黃定光都提咗一點，佢就話即係如果係企喺一個道德高地去討論咧，就冇討論空間嘅。咁亦都話到立法過程都要全盤去考慮啦，包括就係顧及一啲現存嘅煙草業界嘅從業員嘅生計。我明白教育界可能都要諗學生嘅福祉啦，但係佢呢個講法話要全盤去諗，又係咪都有道理咧？又 我唔否定佢個説法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帶嚟嗰個嘅對年輕人或者我哋下一代咧，嗰個嘅身體健康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代價，同埋咧，你可能引發起日後咧，對於即係我哋嘅公共醫療體系咧嘅一個沉重嘅負擔嚟嘅。再者咧，我哋亦都明白咧，可能從商嘅或者商界咧都有佢哋考慮，但係我哋都希望呼籲咧，大家做一個我哋要良心商人啦，係嘛？都明知其實呢一啲嘅另類產品其實真係對年輕人有禍害啊，對社會有禍害，咁點解我哋仲仍然硬推咧？ 因為另外有一點就提到話可以規管加熱煙就唔使禁止啦，即係所謂規管就係繼續喺市面可以係即係進口啊、製造啊、賣啊，咁但係咧就係一啲十八歲以下嘅未成年人士咧就係唔可以係即係用啊、去食用啊等等嘅吸食啊等等，呢、這個係咪已經夠咧？其實呢個已經係同傳統香煙嗰個標準係一樣嘅咯。 始終咧呢一個係一個新嘅產品，所以點解話可以喺一個立法階段嘅時間咧，我哋既然容許個社會有個討論空間嘅時間，我哋希望喺呢一度咧係完全咧係堵截佢，就唔好咧就等佢有機會咧可以開放到做一個管制。因為管制嘅其實都有一個信息，就係係咪即係代表十八歲以上就可以去吸食呢啲我哋認為有害嘅物品咧或者產品咧咁樣？始終佢都係對人嘅身體係有唔好嘅影響嘅，咁唔係話十八歲以上我哋就覺得冇事啊嘛，咁樣 嚇。但對於成年人嚟講，佢哋可能都衡量個健康同埋佢哋即係對於食煙嗰個禍害而選擇吸煙啦，可能有一啲嘅煙民係咁樣諗啦。咁會唔會就剝奪咗呢一班人嘅選擇咧？即係你話啊，佢哋未成年嘅，咁可能我哋保護佢，咁但係成年嘅時候可以為自己有一啲嘅決定去做嘅時候，會唔會剝奪咗佢選擇咧？如果全面禁曬加熱煙或同埋電子煙嘅？ 咁或許喺呢個情況底下都要有一個取捨嘅，因為始終咧呢個嘅加熱煙啊，或者呢個電子煙嘅產品咧，實在喺我哋個隔離睇咧，都係一個冇嘅東西啦。即係無論對是否成年人都好咧，咁雖然佢哋有能力啦，有自己嘅自主權啦，咁但係係唔係代表呢件事情去到佢哋嗰度就唔會有任何禍害咧？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其實社會人士大家都可以同心咧，希望可以一齊咧去堵截呢一個嘅電子煙或者呢個加熱煙喺香港即合法化咯。 好啊，唔該曬阿陳定安先，同你傾到呢度。陳定安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嚟嘅，對於而家就喺立法會咧就傾緊係全面禁電子煙加熱煙呢一個嘅條例草案啦。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本身都係好關注呢個議題咧？定係你自己都有用開呢一啲嘅產品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電話旁邊咧有另一位嘉賓，有加熱煙用家關注組召集人盧啟律，早晨。 早晨， 盧啟律，講下先，而家有冇留意到昨日十個校長會有嗰個記者會咧？講到都話如果唔全面禁止電子煙以及加熱煙咧，都好容易令到一啲年輕人咧係會用呢啲產品啦，喺佢哋之間流行嘅咁。點睇呢個講法咧？佢哋都覺得應該要禁曬電子煙、加熱煙嘅。點睇你哋有？ 有睇有嘅。我本身都係一個加熱煙用家啦，咁同時都係一位爸爸嚟嘅。咁我本身都好關注下一代即係吸煙嘅問題。教育團體嘅憂慮係可以透過一啲適當嘅規管去處理，其實。咁目前其實香港已經有法例上面禁止未成年嘅人去購買同埋去用依任何煙草產品啦，或者任何煙草產品宣傳啦，已經禁止咗嘅。咁加熱煙咧，亦都係同屬啦呢個煙草產品嚟嘅。咁其實可以，即係其實可以納入而家現有嘅框架裏邊去規管嘅，其實。 立入現有框架的規管，即是話十八歲以下佢哋，即係同而家香煙一樣，十八歲以下不可以向他哋賣，不可以佢哋分發之類，係咪咁意思？就唔係全面禁曬佢哋入口啊、製造啊、售賣啊、分發宣傳咁，唔係一刀切咁。 係啦，冇錯。咁其實已經好有效嘅防止青少年接觸啦，其實。咁同時可以令到啲成年煙民可以喺正規嘅途徑去購買嘅。咁呢個規管加煙。是其實同保護年輕人是不是一個即並不 是一個二元對立的 但對於年輕人來說他們如果不是用一個全禁的方式用剛才你說的規管的方式他們始終可能在市面上有更多的渠道去接觸到雖然法例上限了他們不可以賣給他們但他們可能見到譬如朋友食用吸食的時候又接觸到他們接觸到的機會會多了會不會這個都令到他對於加熱煙對於一些年輕人或學生的風險都高一點呢 其實這個觀察絕大部分加熱煙用家都是成年的傳統煙民專用的其實所以其實我不認同這個加熱煙使用加熱煙會令到香港年輕人即那個群都會有上升的趨勢這樣我完全不同意其實亦不同意說加熱煙會提升這個整體吸煙率更加不同意這件事如果要說講到證據啊或者什麼的話其實日本的例子都很明顯 從2014年佢哋即係合法咗銷售咗加熱煙之後咧，咁、日本整體嘅吸煙率其實同其實都係有下降嘅趨勢，同埋佢哋傳統嘅香煙嘅銷售量都好明顯下降嘅啫。 得同唔同意會佢哋易咗接觸到，即係頭先我講嗰個例子啊，譬如佢一啲成年嘅朋友已經可能係用緊加熱煙嘅產品，佢哋比起全禁嘅時候，全禁可能根本佢哋冇咁容易接觸到噶嘛。同埋我見好似有啲會唔會係即係呢一類另類煙草嘅產品，有啲講法成日都話係好似以年輕人為對象，即係宣傳吸引佢哋去吸食，係咪有咁嘅做法咧？其實都有。 我谂加热烟呢方面冇喎，其实，即系其实都冇，你唔会见到有任何广告啦。例如，其实加埋就系、是、一直持之人香港用嗰、那个规管框架里边，其实都已经系好有效咁样去控制呢个吸烟率啦。 系， 咁所以其实除非即系政府用呢样嘢，头先之前我所讲。将加熱煙納入呢個現有嘅框架去規管嘅時候，除非政府覺得一直以嚟用呢個嘅政策係冇用啦，咁點解唔用一個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熟悉嘅政策去處理呢個社會問題？ 其實從風險上面我哋睇啲數字咧，之前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咧喺2018-19年度咧都問咗30,000+個學生嘅，咁總之個研究都睇到咧，整體佢如果食加熱煙啦，又或者咧係同時食傳統煙加加熱煙嘅話咧，那個出現一啲呼吸道症狀比率咧係高過就咁食傳統煙嘅，即係聽落好似食加熱煙咧本身嘅對健康嘅風險啦，起碼係呼吸道症狀呢一啲咧都係高過傳統煙嘅。從個風險角度去睇，係咪應該更加係要禁咗加熱煙咧，而唔係淨係規管咧？ 其實你提出咗好多問題出嚟啦，其實戒咗傳統煙。或者其他嘅議題都冇積極去唔好積極啊！嗰啲人其實咁根本上冇任何嘅證據反映咗香港有大量年輕人使用新型煙草產品。 係 OK， 同埋係啦，係其實可以透過呢個消防規管去處理咧。其實咁香港有60萬成年嘅煙民， 係 咁希望教育界唔好企喺呢個道德高地先啦。 你覺得佢哋有企喺道德高地？ 是啦是啦，即是他所讲的证据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啦，有些位置其实。 怎样心知肚明白，可不可以解释多一点这个位 置？他所讲的加熱煙和这个传统煙同时吸食的话，其实会不会是因为讲埋即是其实抽埋电子煙来讲呢？其实。 所以其實你想講的，你覺得 煙同加煙都其實都係分得不清楚嘅。咁佢哋溝埋一齊講嘅話，其實咁佢數據其實都係唔準確嘅。 OK， 即係總之，因為你哋覺得加煙可以用規管嘅方式，電子煙禁你哋都係贊成嘅。咁所以如果溝埋條數去計嘅話，你覺得都係唔準確咁樣講，係咪？ 呢樣嘢我只可以咁講啦。加煙同電子煙係兩樣嘢。咁電子煙我冇試過，我都唔知乜嘢嚟啦。即係我。所以唔係應該話唔知道我知係乜嘢，但係冇試過。咁而我係代表加煙嘅話，我只係講翻加煙嘅嘢。 OK OK。但整體你哋覺得即係保留加熱煙啦，繼續可以有一個選擇啦。其實對於你哋吸食開嘅用家嚟講，嗰個嘅原因係咩咧？比起傳統香煙嚟講， 個原因係乜嘢？其實喺有科學根據嘅嘢嘅，其實我應該大家都知道啦。咁喺上年 FDA 已經批准咗一種煙草即加熱煙嘅產品，用呢個風險降低煙草產品去售賣嘅啦。其實咁仲講到明，其實呢個決定係符合促進公共健康嘅原則嘅。咁我哋一班用家轉咗加熱煙之後，都冇食翻傳統煙， okay. 對身邊嘅朋友影響亦都係少咗，或者對身邊屋企人啊、周邊嘅人都影響少咗嘅時候，我哋係一啲即嘗試咗戒煙啦，但係戒唔到。咁我哋想即係減輕我哋對所有嘅影響嘅時候，咁我哋嘅正確選擇，即係所以個選擇啫，其實係。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啊，盧啟律。盧啟律咧就係加熱煙用家關注組召集人嚟嘅。電話旁邊阿姚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姚先生，請講啊。 我想問咧，點解 嗰個討論咧集中喺所謂青少年咧，就冇乜討論關於現在吸緊煙嘅人，即好似我本身吸煙食煙普通煙食咗幾十年咧，咁我都係幾年前咧轉呢個加熱煙，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你睇翻嗰啲分析，加熱煙就唔係燃燒啊嘛，燃燒又算你食去 BBQ 燃燒一啲食物啊等等咧，出嚟嗰啲煙啦。含有的致癌物質是非常非常之高非常之多的、但因為加熱就不是燒只是加熱是、所以那個出到來的害處是一定是少少多多這條科學要再研究、但一定是少的嘛對於我們沒辦法戒到煙的人來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另一個吸煙 的渠道、如果將這個東西禁了的時候我們就要回轉頭吃回傳統煙咁對我哋啲傳統嘅煙民嗰個害處，而家政府係好少攞出嚟講，淨係講青少年。好啦，青少年亦都好多誤解。嗱，加熱煙咧唔係就普通煙咁樣咧，朋友食開俾一支嚟食，係唔得嘅，係要有一個器皿、一個 device 嘅。嗰、個 device 咧，基本上都要幾百蚊嘅。咁所以譬如一班細路仔有一個大啲年紀嘅食緊加熱煙，佢可唔可以同其他人 share 咧？是很難的咁所以呢樣嘢都好多冇食開煙嘅都唔了解。 OK， 好啊，唔該曬姚生講到成年人用家嘅角度對於加熱煙嘅睇法啦。嗱，見到咧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總幹事啊黎慧賢咧都講到話，加熱煙嘅尼古丁同埋焦油嘅濃度咧，同傳統煙係相若嘅，有80種嘅化學物質啦，為加熱煙獨有啦，或者濃度比傳統煙咧係高噶，咁啊當中有啲係致癌添啦，咁啊強調話加熱煙咧並非無害或者係危害，比傳統煙少嘅，咁啊有個咁嘅睇法。另外咧，食物及衛生局亦都有個回應喎，為咗咧保障市民安全，政府喺2019年2月15日喺憲報刊登2019年香煙公共衛生修訂條例草案，咁以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宣傳另類吸煙產品，包括咧就係電子煙、加熱煙產品、草本煙。咁啊條例草案咧。而家喺立法会成立嘅2019年香烟公共卫生修订条例草案嘅委员会嗰度咧，系讨论紧同埋审议阶段嘅。2020-21年度会期间咧，会先后举行咗六次嘅会议，政府会争取喺呢届立法会会期内通过呢个条例草案。 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东京奥运结束，今届港队获得有史以来最好成绩。据了解，政府打算推出一系列加强体育支援政策，预料特首林郑月娥最快今日交代。据了解，有关的支援措施包括加快体育学院的扩建、扩大剑击训练场地。另外，又将会预留款项协助运动员准备未来几年的大型赛事，包括明年的亚运和3年后的巴黎奥运。例如，研究加强对运动科研以及运动员长远职业规划的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奥运会已经闭幕，但热潮并没有结束。在今个月24号，2020残疾人奥运会将会在东京揭幕。本港将会派出24名运动员，竞逐8个大项的比赛。曾经在过去4届残奥取得7金3银1铜的轮椅剑击名将余翠儿，今届将会第5度出征，参加女子 A 级花剑和重剑的个人和团体赛。他希望市民可以延续东京奥运的热情，为香港残疾运动员加油打气。文汇报的报道。 成报的报道就说，联合国领导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有关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继2014年之后关于气候变迁的首份重大科学评估，确切显示全球暖化速度比起原本担心的重要快，而且几乎完全可以归咎于人类所导致。这个是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科技大學昨日公布，所有定期進入校園範圍的人士，包括師生，需要跟從校方要求，下個月1號起需要遵從從疫苗接種或者定期檢測安排，並且在網上匯報系統提交記錄。入校的時候出示電子校園通行證，否則可以被禁止進入校園。學生會形容校方做法粗暴，批評大學損害學生上課和使用設施的基本權利。有學者就批評違反規定的學生連校園都不能夠進出，做法矯枉過正。 而大公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有教職員歡迎校方的新防疫安排，相信能夠令到師生安心翻學，預計新學年有更多師生願意回校面對面上課。分別是《東方日報》和《大公報》的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土地短缺加劇，據了解，政府即將更新的《香港2030+》規劃策略研究，會因應人均居住面積提升等等的因素，調升土地需求。未來30年，土地短缺將會增加接近3000公頃的水平，比起原先估算的1200公頃倍增，加重政府的覓地壓力。《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耗資大約2億元的大埔龍尾泳灘啟用不夠兩個月，有環保團體近日發現連場大雨之後，泳灘不少沙粒被沖走，令到泳灘表面露出下層的黑沙，擔憂情況惡化，單靠補沙難以解決。有學者解釋，黑沙屬於缺氧層，容易積聚污染物和釋出臭味，一般天然海灘亦都有，但龍尾水流弱，黑沙較容易形成，呼籲市民避免觸碰。土木工程拓展署回覆说，潮退的时候深水海床位置可能外露，加上沙粒移动，容易察觉到人工沙面下的原生海床颜色，形容是自然现象。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说，新冠变种疫情肆虐扩散，科技大学为了安全恢复面授课，宣布师生必须要打针或者定期病毒检测。本地首劑接種率暫時有超過五成，尚待提升。除了明天起免預約打針擴展至到去60歲，港府不妨參考外地成功經驗，加強外展接種，並且審慎考慮進一步寬減預約的要求。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本港疫苗接種率仍然未達標，政府軟硬兼施，各大機構亦都紛紛配合，壓力從四面八方湧來，輿論亦都開始發動攻勢，指未打針的人是自私和罔顧公德，上綱上線。政論說，市民的憂慮無可厚非，尤其是變種肆虐，近日輸入個案很多都是打齊兩針，但是有感染變種病毒，官員對此現象都是避而不談，始終未能夠釋除公眾疑慮。《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就說，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運取得驕人戰績，香港要總結成功的經驗，制定完善體育發展政策，不在體育的精英化、城市化、普及化基礎上推動體育產業化，同時爭取多舉辦國內和國際體育盛事，既能夠給予運動員更多鍛鍊機會，更可以提升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能夠在體育競賽中脫穎而出有很多因素，但真正可以持續發展模式是利用科學訓練方法去培養運動員，需要從多個學科分別以單獨和協調綜合研究，在發掘和吸納新血，以及在運動員退役之後給予學習和就業出路，就是制度的頂層設計，可以根據國情的實際情況設計和試驗。是明報社評。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在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而家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蝴蝶谷道。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那段呢就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会慢，龙尾就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在军事训练里面，当面对断水和缺粮的情况，这班新兵怎样去克服困难呢？ 现在整个连队都上了山去挖野菜，夹埋啲野菜应该都挨到半个月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我哋连自己手头上嘅食物都分唔到系真定假嘅，咁我唔讲啦，我失职。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三十一， 号手就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2021年8月10日，周三起社区接种中心即日筹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多个校长会及学校议会呼吁通过禁加热烟及电子烟修例草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谴责人类对气候有破坏性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有讲到十个校长议会，包括津中议会、津小议会、中学校长会等等，昨日就是促请立法会尽快通过有关于现在在审议的禁止另类吸烟产品的条例草案，就说以免一些青少年或者儿童受到另类吸烟产品的吸引是染上烟瘾。见到食卫局刚才都讲到他们的回复，就说已经在2021年度会期间已经先后举行6次的会议，是就是这个2019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的委员会的会议啦，政府就会争取在这一届的立法会会期入面通过条例草案。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是，请讲。 我想讲，即我自己都吃加热烟的。 嗯， 即是我是传统烟那里，即是转食加热烟啦。 嗯， 即如果你说一刀切话唔俾食加熱煙或者電子煙，咁其實都係會食翻傳統煙嘅啫，即係唔會咁即係唔會話戒到啦咁樣。 嗯， 另外我想講校長，即係校長係咪校長會？ 係啊，十個校長會。 咩咩會加熱煙會令到青少年 染上煙癮啦？佢哋都驚，即係佢哋易接觸到呢啲另類嘅吸煙產品，俾佢哋吸引咗。 係啦，嗯，我就覺得即係首先可能。就算在街上看到有些似是小個的食煙，我都看到是在吃一些傳統煙而已，我不知道他們是躲起吃還是什麼，但我覺得這個不是很成立，因為青少年其實即你說要禁，就即政府可能禁不讓吃，讓到青少年禁就不讓吃，那是不是真的做到呢實際，還是說好像普通現在煙傳統煙那些有些規管模式，那還容易即系令到佢冇咁易上烟瘾咧， 即系唔好卖俾佢哋都觉得够啦。如果系嘅话， 系啦，因为你知青少年成日即系你话禁我，反而即系有个反叛，可能你话禁我反而一定有啲途径噶嘛，可能即系你真系唔会禁到好尽噶嘛。 Okay. 一定你越话禁佢，可能越想要试，即系可能引发呢个心态咯。 Okay. 可能做唔好。 好啊，唔该晒阿陈生，仲有黄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喂，早晨。 系，请讲。 我是贊成全面禁曬煙的，無論什麼煙，加熱煙又好，電子煙又好，實體煙又好，全部禁曬。咁咧，但係咧，同一時間咧，政府咧要做一啲咧心理輔導嗰啲嘅工作嘅，去幫啲青少年咧去點樣排解啲壓力啊，同埋啲負面情緒啊，因為可能佢哋係唔開心咧先吸煙嘅啫，壓力大先吸煙嘅啫。政府要一定要了解呢方面呢、這個。重點， 但而家食緊嗰啲咧，而家食緊嗰啲煙民頭先都有啲反應喎，話即係青少年咁啊，可能要考慮啦。但而家食緊嗰啲可能原本由傳統煙轉咗去這個加熱煙，或者佢哋真係食咗好多年啊，要全部禁曬又未必咁容易喎，係咪咧？ 係唔係咁容易㗎啦，我知道。但係咧，政府咧要亦都要幫呢啲人啦，點樣幫佢哋咧去透過方方面面嘅方法去戒煙啦。因為而家都博愛醫院都做緊呢啲針灸戒煙嗰啲方法㗎，做緊㗎。不過咧，唔係話做得咁咁多區都做到啫嘛，或者佢唔係咁全面做啫嘛，應該加強做多啲呢啲即係有呢啲嘅唔同嘅配套去配合啊。同埋咧，同一時間咧，政府亦都可以拍啲有啲成功戒煙嘅例子噶，咪等佢哋分享一下咧啊！我戒咗煙之後咧，健康好多，開心好多啊！我用啲咩方法戒煙噶？等我哋分享一下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都話喺即係宣傳唔好食呢啲煙嘅同時，都可以有多啲嘅戒煙嘅支援。呢個黃女士嘅睇法，先休息一陣。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如果想用花去表达爱意，又或者凭花致歉，到底应该送什么花呢？又应该送多少枝？今晚有花艺师告诉大家每朵花背后的花语是什么意思。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斯·克须黎，声音演绎罗曼荣。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这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到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东京奥运的成绩，一金两银三铜，在这个的奥运热潮，大家都非常之投入在奥运的赛事、体育的事项等等，令人都关注现在的香港体育发展在资源、政策、或者设施上面还可以怎样做得好一点。見到咧，包括咧係《星島日報》嘅報導咧，就講到話政府咧係打算會推出一系列嘅加強體育支援政策啦。咁就話最快可能今日會交代咯。咁啊，根據報導所講咧，就話支援嘅措施包括係加快體育學院嘅擴建啦，擴大劍擊訓練場地啦。另外亦都會話預留一啲款項協助運動員咧係準備未來幾年嘅大型賽事，包括好似話出年嘅亞運啦，三年之後嘅巴黎奧運啦。亦都會咧研究點樣加強咧对运动科研以及是运动员长远的职业规划的支援等等的。对于整个体育未来的发展，一些精英运动又好，一些普及化的运动又好，怎样发展下去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他的看法的。有香港体育学院董事，亦都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郑永信，见到香港队在奥运那个非常之好的成绩，你觉得作为即是要帮助精英运动员或者支援他们，还可以在哪方面做好一点呢？这个是不是有些想法的？ 是啊，首先我想大家都很开心，过去见到我们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很好的。但是大家都要明白，运动员的成绩不是说一朝一夕的，都经过了长年累月的锻炼啊、训练啊这样。所以接下来我们怎样去铺排我们之后我们的精英运动员可以继续是向前迈进呢？其实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的。我自己觉得有三点我希望政府是可以考虑的。第一咧就是一个专业化，我哋而家系有精英化、三化嘛，其中一个精英化，咁我应该咧其实都专业化系值得要去做嘅，即系咩为之专业化咧？就系喺嗰个运动嘅管理啦、运动科学啦，同埋运动嘅医学个范畴里边咧就专业化，因为咧其实而家斗比赛咧就唔系净系简单讲运动员嘅，讲紧个背后嘅团队都系好重要嘅，所以不论系啲技术嘅教练啊、体能教练啊、营养师啊、物理治疗师等等、心理辅导呢啲咧，其实咧系好值得咧去大力去推动。其实体院过去做得唔错嘅，咁所以呢个空间。是有的。第二呢就是在那个退役运动员和现役运动员的支援。其实今次我们看到我们的精英运动员成绩很好，但是其实呢我们香港是有很多运动员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很努力的。但是其实他未必就是可能次次都拿到好成绩，但是在现有的阶段呢，即其实的运动员的不论是薪酬啊、就业啊、退役的安排，其实呢都不是最完最好的。我自己觉得一路看的时候都觉得还有一些空间呢是可以改善的。那希望不论是在退役前或者是即係退役後，都希望有一個比較相關好的配套俾佢哋啦。最後咧就係硬件啦， 就係嗰個體院咧，其實而家嚟緊咧就做緊前期嘅功夫咧，就做擴建嘅，咁希望可以盡快攞過嚟撥款啦。咁究竟即係撥款咗之後增建咗場館啊，夠唔夠咧？其實我自己過去幾個月咧，去有時去體院裏面睇嘅時候咧，其實運動員都好擠迫嘅喺裏邊。咁呢方面係咪仲有啲空間再可以擴大啲，又或者揾分校去做咧？咁我希望政府都可以考慮咯。 嗯，嗱，各位聽眾啊，頭先講啊，鄭永信講到有三點啦，一啲即係譬如運動醫學專業化啦，退役運動員嘅支援咧，亦都讲到话，硬件上面，譬如场地等等啊，场馆等等，可唔可以做多啲咧？你又点睇？对于体育成个发展，奥运带嚟嘅热潮，令到大家关心对运动员嘅支援，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继续问啦，郑永信啦，你觉得而家头先提到三点啦，但系而家喺体育发展入边投入嗰啲资源资金咧，系咪本身都有落到喺呢三点，但系唔够啊？定系咩原因咧？你觉得要特别再提呢三点咧？ 嗱，其实三点咧系有噶啦，其实过去咧我哋嘅精英运动员。以至到全職嘅運動員咧，過去十年咧係倍增嘅，多咗好多。而家有1300多个嘅精英運動員，500多位嘅全職運動員，係比十年前多咗好多。都係有賴於咧過去不論係政府嘅投放啊，以至到即係體院啊各方各面嘅努力啦。所以咧，其實頭先我講嗰三樣嘢咧，都係有做緊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我哋都係個空間都係仲有啲空間係可以做得深入啲。頭先講緊譬如專業化嗰度咧，其實係唔係好夠嘅，即係只係好簡單係做咗一啲可能有喺度，但係就唔夠。其實今次咧，我哋喺奧運嘅成績咧，其中有一個好好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喺選手村以外咧，我哋係有一隊人咧係喺背後咧做支援嘅。呢啲喺背後做嘅團隊，其實今次係幫咗好大嘅忙嘅。咁所以其實日後喺呢方面，譬如專業化嗰度咧，其實就仲可以深化係去做咯。呢個係亦都可以即係擴闊咗成個嘅架構咯。咁另外頭先講緊話譬如運動員嘅入去做運動員啦，好多家長或者好多運動員佢想去做全職嘅時候咧，佢有個好大嘅抉擇，就係究竟佢選擇讀書好啊，定係去做運動員好嘛？咁其實而家即係個相關配套喺學校嗰度咧，就有啲學校係願意去做呢件事嘅，即係譬如林大輝中學咁，佢做得好好嘅。但係咧，其實呢啲嘅學校唔多嘅，究竟有冇啲嘅空間係多啲嘅學校願意係去配合，即係一啲嘅精英運動員係喺個課程裏邊一齊去做，等佢可以相互相成，兩樣都可以兼顧得到咧。咁呢方面咧，其實亦都係有空間係去改善。 我見你哋係咪都就住一啲體育政策做咗個調查嘅？係主要係講精英運動定係普及運動嘅？係。 兩樣都有嘅，咁當然係講緊普及化比較多啲啦，因為向全港市民做，咁其實都問到佢哋大家對於即係自己做運動嘅情況，其實都唔錯嘅，即係喺個訪問期間咧，啱啱喺正奧運，咁所以有80%人係話佢自己每星期都有做一次嘅運動嘅，咁其實聽落去都係好好嘅。不過咧喺普及化方面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都仲有好大嘅空間係去做多啲咯，因為其實大家一齊去齊去做運動咧，其實都係有助咧，即係大家去推動呢一件事。簡單講，即係譬如咧，我哋而家嗰啲嘅全民嘅運動會，係咪全港嘅運動會，可唔可以即係再加闊啲去做咧？以至到咧，其實咧好多人都有個意見，就話我哋啲體育場地，佢哋想做運動，但係體育場地係唔夠嘅。咁但係咧過去咧，政府咧就之前做咗個5年嘅計劃啦，就係、是、去體育及康樂設施嘅5年計劃，就翻新一啲嘅運動場啊咁樣。但係個進度都係比較緩慢，咁會唔會都仲可以快啲咧？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嘅，坊間咧有好多嘅運動場咧，其實都講緊20-30年嘅，其實都係一層啊。兩層嘅個設施都係比較殘舊同埋唔合規格嘅，會唔會都可以再揾多啲啲場館進行翻新，以至到咧係起多啲新嘅場館去應付而家嘅需要，或者一啲新興運動嘅需要啊咁樣咯。 係，你覺得而家揾體育嘅人才方面同普及化體育夠唔夠，兩者有冇關係咧？或者點樣係做得好啲普及化，從而令到發掘人才好啲，令到可以揀出嚟嘅精英運動員亦都更多咧？ 嗱，而家咧有即係坊間有好多啦，其實都好多時候靠一啲嘅體育總會咧，係去揾一啲嘅人才去做啦。咁呢個咧都係可以加強總會嘅角色同埋嘅培訓。咁第二咧喺地區嘅層面咧，其實都可以做得好啲嘅。譬如頭先提到嘅全運會咧，其實過去都係一個都係比較少啲嘅概念，係區隊嘅概念啊。譬如油尖旺區隊、深水埗區隊，其實咧都可以加強呢啲區隊嘅概念咧，以配合全運會嘅成績咧。即係再配合埋咧，即係喺嗰個精英項目同埋全運會嘅結連，咁都希望咧可以帶動多啲喺地區裏面啊，自己都有興趣後生仔去打做運動嘅時候，都慢慢喺嗰啲地區裏面咧打到出成績，跟住慢慢逐步一步一步一步階梯式咁樣去上咯。 你嚟緊咪喺立法會會有個體育政策嘅建議啊，都會。 係啊，我喺8月18號咧，我有個嘅議員議案嘅個動議 嘅，咁都希望大家到時都喺立法會有個辯論啦，都希望集思廣益啦，希望可以多啲嘅配套俾一啲嘅運動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唔好淨係呢個熱潮一過咗啊，咁大家就好開心就算數啦，都希望過後咧都真係真真實實咧落實一啲嘅體育政策，支援多啲嘅體育運動員啦，因為其實佢哋真係唔容易嘅，都係好辛苦。 嗯，今次有啲講話個運動即係個奧運，大家咁投入咧，同個轉播權都有關係嘅，你自己覺得呢方面有冇留意到咧？係咪有關係咧？有 關係，咁其實都要多謝特區政府啦，即係佢今次係做得好好嘅，買咗呢個廣播權。咁但係即係往後究竟係咪都仲可以考慮呢？嗱，我知道咧有啲可能好大型嘅賽事，世界盃啊嗰啲咧，就有啲爭議性嘅，可能會由翻私人嘅機構去做，可能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嚟緊，譬如我哋嘅亞運會啊，係咪都可以考慮買呢？或者嚟緊嘅全運會係咪都喺2022嘅都可以播呢？即係呢啲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政府考慮咯。其實咧，亦都可以考慮咧，譬如喺香港電台啦，即係櫃台都好多節目嘅，咁可唔可以都增設一啲嘅體育嘅頻道啊？特別係咧邀請啲精英運動員去教授啊，究竟啊即係呢門運動係點樣做嘅咧？我諗今次睇比賽大家都見到嘅嚇，劍擊啊，原來大家都唔識嘅，好多都睇、 okay. 完之後就了解多咗啦。咁呢啲係咪都可以即係有呢啲嘅頻道去推動咯、 ？OK， 唔該曬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鄭永信咧就係香港體育學院董事，亦都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奧運嘅熱潮，令到大家關注本地嘅體育發展啦，以至到嚟緊一啲嘅國際賽事可以有更加多嘅支援俾運動員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印度瑜伽大師薩古魯嘅《內在工程》呢本書，通過作者嘅人生經歷同埋生活感悟，为读者呈现认知自我的基本概念，打开仲未知晓的活地图。用今日的话来形容，这个是一个走向内在维度的 GPS， 叫做萨古鲁导航系统。 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从高山到深海，从微观到宏观，从太阳到月亮，从地球到宇宙，人类的视野所触及的事物前所未有。而萨古鲁的导航系统是先教人活用双眼，他说人的眼睛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向外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而另一种则是向内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而《内在工程》这本书是教人眼睛朝内，不要朝外，朝内才有幸福，朝外是白费心机。当世人的眼睛不再向外，而是将目光收回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不论痛苦定是快乐，喜悦定是悲哀，苦难定是狂喜，只能在自己的内在发生。 人类的愚蠢就在于总是想从外界吸取快乐，但是这样其实是徒劳的，因为外在环境只可能会刺激或者催化人类的体验，但是这个体验的源头毕竟还是自己之内。人一旦意愿向内寻找自己，自会追问世上千百年来所思考的永恒命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而《内在工程》这本书会从身体、头脑、能量、喜悦这几方面入手，帮助读者剖析自我、认识自我，从而发现自我、找到自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听到自己的声音，以及触摸到自己的内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内在工程》，作者萨古鲁·贾吉·雅殊大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明天起将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长者即日丑安排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 营运将军澳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欢迎有关的安排，相信降低门槛可以令到整体接种疫苗的反应更加踊跃。他说中心暂时未用尽每日200个即日筹的名额，实际只是派出大约100个，有空间派发更多，相信是每日派发400个亦都没问题，希望可以吸引更多长者接种疫苗。梁国玲说，当局自上个月29号起为70岁或以上人士提供即日筹，中心特意增设柜台接待，为他们登记资料等，对负责接种的人员亦都没有压力，整体运作畅顺。参与东京奥运的部分港队代表回港，包括空手道个人型铜牌得主刘慕常，他说希望在11月的世锦赛跻身三甲。刘慕常说完成隔离之后，最想同家人团聚和驾驶外出，又说参与空手道运动19年并全职投入，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实在难以走过当中的路途。刘慕常又说空手道是东京奥运新增项目之一，赛前他已经准备了4至5年，认为在奥运获得奖牌比在其他比赛胜出有更大的喜悦，亦都觉得荣幸可以在奥运闭幕礼代表港队担任持旗手，形容亲眼见证圣火熄灭的时候非常感动。刘慕常的家人到机场接机，刘慕常在抵港大堂之后和铁栏外的家人要他合照。刘慕常的妈妈说，今次可能是刘慕常唯一一次参加奥运，比以往多次接机更加值得。南韩和美国军方启动危机管理参谋训练，为两国下星期展开联合军演做准备。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再次发表谈话，谴责美韩联合军演，说演习凸显美国对北韩的敌对政策，警告美韩不顾朝方多次反对实施演习，必定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威胁。金宇正在朝中社发表的声明又说，美韩军方执意启动令地区局势升级的联合军演，北韩对韩方的背叛行为深表遗憾。他说朝方将会尽快加强国家防卫力量和打击能力。阿富汗再有省会城市据报已经落入当地塔利班手中。塔利班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宣称，塔利班已经攻占北部萨曼金省首府艾巴克市。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引述一名省议员说，政府军在没有同塔利班战斗的情况下撤离艾巴克市。阿富汗政府暂时未有回应。艾巴克市是美军今年5月开始逐步撤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近期攻占的第六座省会城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3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10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4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8.8升17.4，美团229元升8.6，中国平安67.75是跌8.5，盈富基金26.84升8仙，阿里巴巴190.1升1.4，友邦保险92.95跌1.5，快手86.55是升4.1，李宁85.15升3.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3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8，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 地经平均指数报28,081点，升261点。港金现价报16,07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56美元，卖出1,73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快线受阻，车龙去到蝴蝶谷道。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康乐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同瑞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收费广场一带比较挤塞，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跟住平石村那段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打豪敦路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福亨村那段都仲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強積金的户口去整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積金局有个免费的个人账户电子的查询，其实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间受托人那里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2021年8月10日，周三起社区接种中心即日筹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 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多个校长会及学校议会呼吁通过禁加热烟及电子烟修例草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谴责人类对气候有破坏性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东京奥运闭幕啦，港队嘅成绩咧就系、是、比起过往咧历届成绩咧都系好啊。咁啊，见到有啲都亦都讲到啦，呢一个嘅今次奥运呢个成绩点样可以延续落去咧？除咗一啲过往嘅资源嘅投放，仲有冇其他支援可以改善咧？等等，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亦都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嘅。有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俊明，早晨。 早晨。 早晨李俊明，你看到今次譬如港队奥运嗰个表现啦，系有啲乜嘢嘅因素系譬如成绩上面系超越咗过去嘅几届奥运啦，资源上面嘅投放有几大关系咧？见到 资源上面嘅投放呢个系绝对有关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呢个运动员好多咩成绩，咁仲有佢哋嗰啲天分啊，或者立场嘅发挥呢啲都是有影響的，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即是體院他們提供最基本的訓練啊、後勤支援啊、即是教練啊、平時你比賽出去集訓比賽的那些資源的話，那你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即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訂很多資源來到去支援精英運動員的時候，那你有沒有可能有這麼大的競爭力呢？咁呢個就難咯，咁所以政府或者體院嘅資源，某程度上，即係除非你本身個運動員有辦法揾到好多資源嚟支援自己咧，如果唔係，佢基本上係個必要攞到好成績嘅條件嚟。 嗯，咁過去幾年喺對運動員嘅資源或者支援上面，係仲有冇啲咩地方睇完今次嘅奧運之後，覺得藉住今次機會可以再去調整、再改善嘅咧？喺精英運動員方面嘅支援講先呢個。 其實我估最主要有兩三個問題要處理啦，即係如果你話政府有得啲精英運動員自生自滅，咁呢個講法其實就唔係好合理嘅。咁但係譬如你睇翻如果係喺體院有500多个全職運動員，咁你最高嘅嗰個現金津貼可能係去到一個40,000多-50,000蚊嘅水平一個月，咁但係如果最低嗰啲可能得未夠10,000蚊嘅，咁即係嗰啲。成績唔係咁好，或者啱起步嘅全職運動員，其實佢冇一個好好嘅嗰個收入嘅保障嘅話，咁呢個會唔會窒礙咗某啲即係一個可能家境唔係特別好嘅啲又大有潛質嘅運動員去投身呢個全職嘅訓練同埋比賽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咯。咁第二就係、是、咁你始終你即係體院嗰個機制就係最主要就係針對 A 級同埋 B 級嗰啲精運動，咁呢個都係講咗即係。十幾二十年嗰個問題啦，就係、是、咁你要有成績先至可以成為精英運動。咁但係如果冇基本嘅資源提供，你有冇咁容易有成績呢？咁可能如果你內地或者成個亞洲區唔係咁普及，唔係投放資源，即係競爭唔係咁激烈嘅嗰啲運動，可能就會有少少着數。咁但係如果其他運動，我啱啱即係內地投放好多資源啊，或者區內都有好多強烈嘅對強勁嘅對手，咁變咗你喺全國賽又好，亞洲賽又好，攞好成績難啲嘅。咁玩呢啲運動嘅人教練係咪會蝕底咗咧？咁我估呢兩個都係要長期去檢討嘅問題咯。 嗯，不過我見到即係其實尋日都有訪問體育專員楊德強啦，咁佢都有講到話唔係話即係忽略一啲即係新興運動嘅支援嘅，都話近年有一啲新興項目咧都可以成功入到精英制度嘅，好似佢舉例啦，話帆船啊、馬術等等，又係咪似乎都喺個精英制度入邊都有一啲位係俾到一啲新興運動入去，又唔係真係難得咁緊要咧？又 即係都係要視乎翻即係。嗰、那個運動即係由於最主要就係計翻你譬如全國賽啊、亞洲賽嘅嗰啲成績啊嘛，咁你啱啱嗰個運動有冇喺內地同埋呢個亞洲區有啲好強嘅對手，呢、這個係好重要嘅。咁馬術嗰樣嘢當然你亦都牽涉到就係馬會，因為搞咗08京澳嗰個馬術項目，所以又訂咗好多資源出嚟啦。咁我估嗰次嘅嗰個經驗就係話，唔係話你一次為咗一次運動項目而一次嘅盛會嚟投放資源咯。如果你想嗰個精英體育運動有一個可持續性或者長遠嘅發展，你係過咗嗰個熱潮之後，喺嗰個低潮冇乜人關注嘅時候，你仲有冇足夠嘅呢一個資源或者心思嚟到去做咧？咁我估馬術某程度上有啲成績出到嚟咯。 係。即系，但系有啲项目就未必系一啲大型嘅赛事嗰度可以攞到呢啲分数入到去嘅精英制度，系咪咁样？ 吓，即系譬如你如果讲嘅，咁政府都有做嘢嘅，即系譬如嗰啲好多时我哋觉得成个精英体制可能对于嗰啲队制嘅球类项目系。那個計分制度對啲隊制球類項目係好不利嘅，咁而家佢哋都即係俾體院嚟到去支援，我冇記錯係8个嘅隊制球類項目，即係包括手球、排球、籃球嗰啲。咁、但係因為呢啲譬如運動，佢本身可能個職業化嗰、那個程度比較高，或者喺世界上面。咁但係如果你純粹靠體院嗰個運作。 索又合，咪對每一種運動都最適合嘅咧？即係體院嘅支援梗係要嘅，咁但係合咪要用翻現有嗰個支援模式咧？即係無論對體院定係成個政府嚟講，咁呢啲都係要可以睇翻嗰個運動本身喺世界上面嘅嗰個運行嘅嗰個邏輯同埋個機制咯。 咁你覺得可以點樣支援咧？如果唔用體院嘅方式，講頭先講話手球啊、排球、籃球呢一類，未必適合喺體院嗰度做一啲嘅支援，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又 我其實有啲難做嘅，即係話如果你叫政府動員用好多資源喺香港搞一個職業嘅籃球賽、職業嘅排球賽，咁究竟純粹政府嘅資源係咪足夠嚟到去做咧？又或者如果本身啲市民又唔係特別有興趣睇，咁政府值唔值得嚟到去放資源咧？但我估就係話，可能要即係恢復翻一個可能係八九十年代對於嗰個男子足球嘅嗰一個機制，可能會唔會即係體院可以有比較多嘅資源嚟到去令到嗰個青訓嘅嗰個質素同埋嗰個強度做得好啲咧？因為如果你依賴民間啊嘅力量嘅話，咁無論喺硬件同埋軟件上面，可能都唔會及得即係精英運動即係體院入面嗰度做得咁好嘅。咁然後再點樣輸送啲人才去到一啲水平比較好嘅地方嚟到去參與職業運動，咁呢啲都當然即係個社會有冇共識去做呢樣嘢另一件事啦。但係我覺得呢啲係可以傾嘅方向。 我見《星島日報》啦，今日嘅報道都講到話，據了解政府會加快體育學院嘅擴建工程啦，包括就係將部分運動項目咧去到遷到去咧搬到去新嘅體院大樓啊，包括好似話乒乓球啊、羽毛球等等，亦都話譬如今屆成績好好嘅劍擊啦，就會喺翻原本嘅地方嗰度做訓練，不過訓練場地咧就會大幅增加啊，咁亦都可以翻身做一個嘅劍擊訓練場，留啲錢咧會喺運動科研上面有支援啦，亦都會做好運動員嘅長遠職業規劃等等。等嘅，呢一啲算唔算系而家喺成个体育发展啊？对于精英运动员嗰啲制度嘅支援入边，系叫做对症下药咧？呢啲算唔算？ 我估方向上面其实即系头先讲嗰啲嘢，其实都冇乜，即系同现有嘅方向冇乜大嘅改变嘅。即系譬如咁，你之前赢咗呢个伦敦奥运单车嘅铜牌，咁啊某程度上就促成咗呢个将军澳嗰个单车馆嘅兴建。咁今次呢个张家朗有金牌，都可能令到体院或者政府更加注视，愿意投放更多资源喺呢个竞技项目。咁其实對於整個精英運動員，佢哋即係本身喺嗰個退役之後嗰個發展，咁其實一路十幾二十年嚟都有啲嘢做緊嘅，即係其實點樣幫助佢哋去轉型啊，甚至其實有一啲喺學校有啲位，其實係俾嗰啲精英運動員可以嚟到去即係任職嘅，咁其實有啲嘢都係做緊，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講到即係話體院或者政府能夠做嘅嘢係有一定嘅限制嘅，因為香港始終唔係一個計劃經濟嘛，冇得話我一定要去安插啲精英運動員去做某啲嘢噶嘛。咁呢個其實都係要你商界啊或者其他社會機構嚟到去點樣配合，呢啲嘢都係重要嘅咯。 商界點樣配合咧？點樣喺體育發展呢一方面點樣幫到手啊？你覺得？ 我覺得即係政府嚟講都仲有好多嘢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啊。譬如你如果去有啲如果商界去做一啲支援呢、這個體育運動嘅項目嘅話，係咪可以有啲即係稅務嘅寬免？呢啲其實平時坊間都有啲可以講下噶啦。咁同埋即係會唔會一啲比較即係大型嘅即係嗰啲企業會唔會有一啲做法就係話，可能同呢個體院合作咁樣樣，即係進一步同體院合作，可能係就係話有一啲在職嘅培訓啊，俾到嗰啲精英運動員退役之後咁樣樣，支援處理都可以諗咯。 好啊，唔該曬李俊明，同你傾到呢度。李俊明就係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嘅。繼續咧，聽下大家嘅電話咧，有關於傾到關於體育政策啊，之前你都講到一啲消費券啊，講到疫苗接種等等嘅。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你好啊，請講。 冇啊，係啊，我冇啊，我想反映一下咧，因為趁住今次香港嗰、那個東京奧運咧個成績咁好啊，其實香港嗰個體育場館係完全唔夠嘅。咁同埋即係加埋呢一次咁嘅熱潮咧，其實應該係希望政府咧就真係起多啲呢一啲咁嘅運動場館，即係因為完全咧係我哋係 book 唔到場嘅，咁變咗咧就希望藉住呢一次咧， 其實好陰功噶，好多人都要好早起身走去，幾乎喺度運動場館門口瞓咁滯啊，即係等佢開門嚟 book 場。但係好多時而家近呢一兩個月咧，係冇辦法 book 到場嘅。 因為有啲又轉咗做疫苗接種中心啊嘛，啲體育館又少咗啦。 有一部分係，但係咧而家咧就多咗好多人，多咗好多小朋友咧就係參加。嗰啲咁嘅體育嘅運動啦，咁變咗咧就好多團體咧就去教呢、這個即係教羽毛球啦。咁、 okay. 變咗咧係啊，變咗係好難 book 到場咯。我希望政府真係能夠起多啲呢啲咁嘅運動場，唔使我哋而家香港人真係呢個熱潮咁開心。講起呢一次嗰個奧運咧，真係個話題好開心嘅。咁即係嚇。希望真係可以諗一諗咯，喺呢方面。 Okay.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除咗精英運動員嘅支援，普及化體育探可以，普通市民都可以多啲場地設施享有多一啲啦。先休息一陣。 地球呢一個美麗嘅星球，上面嘅自然景色以及孕育嘅無數生命，都令人嘆為觀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四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仲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用咗40亿左右去起嘅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咧，而家就话喺9月21号啊，喺中秋节嗰日咧就系正式开幕啦。咁见到咧，因为疫情啦，所以每一日嘅入场上限咧都系话系4500人。价钱方面啦，大家都关注啦。而家咧乐园就话咧系采用一个叫做动态定价，因应唔同日子咧有唔同价钱嘅。会睇翻销情啦，未来两个月因为季节因素而定嘅。咁啊，暂时就话开幕咧会有一啲嘅早鸟优惠嘅飞，就话9月21号咧至到11月21号期间咧，成人门票咧如果早鸟优惠嘅话咧就320元。咁但系呢个优惠咧净系喺平日嘅啫。咁啊，开幕头6日啦，周末啦，假日嘅价格咧都系400元嘅。另外咧，即系如果系3至11岁嘅小童咧，就系平日价格225元啦，周末定价咧就280元。長者方面咧，同埋殘疾人士咧，都係話固定價格係150元嘅。呢一個嘅價格對於新嘅水上樂園嚟講，對你嚟講有個吸引力大唔大咧？對於成個海洋公園咧，要收支平衡方面、收入方面幫到幾多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首席講師黃家榮，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黄家荣。头先讲到嗰个叫做动态嘅一个定价啦，你点睇今次水上乐园定呢个价钱啊？暂时就话有早鸟优惠320元，咁啊成人冇早鸟一般就400元，咁点睇咧呢个？ 我哋首先可以参考一下或者系世界上其他嘅水上乐园啦。咁如果以相约嘅水平嘅，即系包括设施啊等等咧。其實如果有品牌嗰啲咧，去到可能美國嗰啲咧，規模大少少啦，咁去到500-600港紙都有嘅。咁如果一般嚟講咧，就當然香港人會熟悉啦，即係喺大灣區裏面咧，有啲會平啲嘅，但係喺廣州嗰啲咧都成200-多噶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話香港有一個新嘅水上樂園啦，咁就以香港嘅消費水平嚟講咧，300-多咧，我都可以接受嘅，即係唔係感覺上超平啦，但係咧即係300-多咧，喺站於嗰個係即係成本效益嗰方面咧，係一個合理嘅價格咯。 嗯，但係呢個動態嘅定價方式咧，周邊地區啦，譬如喺香港附近周邊地區，其他樂園或者世界其他樂園，係咪都係類似採用呢啲方式去定嘅？ 呢種比較少嘅，其實咧，即係我今次聽到佢用一個動態嘅即係定價啦，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新嘅思維。佢都係用咗旅遊業裏面咧，其實酒店同埋航空公司用咗好耐啦，就係個收益管理，就按個需求咧去希望咧就係增大佢嗰個收益啦咁。咁而今次如果佢咁樣用咧，其實有個好處嘅，因為喺呢一個疫情當下咧。大家都好難估計咧，將來個新常態究竟啲遊客個旅遊習慣啊， 個需求啊，同埋佢即係嗰個消費嗰個模式咧，其實都可能有好大嘅改變嘅。咁與佢有一個動態嘅定價模式咧，我覺得都會有一個係即係彈性喺度咯，即係希望可以做得好啲。不過就即係我諗，對於客人嚟講咧，如果你去一個景點嗰、那個價錢你唔知幾時去會幾錢咧，其實都會有影響佢嘅意欲㗎。咁所以佢最好咧，即係我覺得就應該係有一個起碼俾一個係一個 range 咁樣啦，即係唔會話唔會貴過幾多咁樣會好啲啦。 嗱，見到海洋公園咧，之前都話即係公園因為有財政困難啦，所以希望水上樂園咧係可以爭取收入嘅。你睇到呢一個嘅價錢嗰、那個吸引力係咪真係幫到成個海洋公園嗰個收入咧？又 會幫到嘅，不過因為佢始終呢個都係我覺得都係幾克制嘅定價嚟嘅。咁對於依家嚟講咧，即係佢我哋預計佢嘅入場次咁嘅情況咧，其實對海洋公園係一定幫助，但係會唔會有好多咧？我都有啲保留嘅。 最主要係咩咧？係因為疫情，定係有其他原因咧？定係你覺得個定價可以再進取啲咧？其實有。 如果定價再進取時候有風險咧，會唔會影響到啲人入場嘅意欲嘅？咁只能夠即係係喺呢一刻咧，咁比較多係包括疫情啦，比較多啲未知之數啦。咁我覺得用呢個定價咧去試一試水温先啦。咁因為個疫情咧亦都係一個幾大嘅考慮嘅，將來會唔會係都係比會少咗一啲長線嘅旅客咧？咁如果我哋依賴一啲係大灣區短線嘅旅客咧，似乎嗰個咧，我哋要考慮啲客人佢願意俾幾多咯。 而家水上樂園咧都可能即係冬天係啲淡季咧，未必咁多人嚟嘅。你覺得整體嗰個嘅收入喺旺季或夏季係咪真係一次過可以吸引到咁多客嚟，即係補到水上樂園又夠錢賺，甚至可以幫到成個海洋公園咧？ 依家其實見到嘅趨勢咧，喺即係世界上唔同嘅地方咧，開水上樂園咧都傾向咧多咗啲室內嘅部分，有部分水上樂園甚至乎係全室內嘅。咁今次其實即係香港海洋公園咧都有個亮點嘅，即係佢係都係有一個係一個混合體，將一個類似商場多層式嘅設計，再加部分嘅室外嘅部分，咁佢就會變相咧，佢嗰個叫所謂全天候啦，即係喺夏天嘅時間可以多啲人咧係中意係出去曬太陽咁樣啦。咁冬天咧喺室內嘅部分咧，亦都係只要嗰日唔係太凍嘅話咧，我相信都可以係入去玩咧，唔會覺得係太凍嘅。即係喺個室內嘅位置，咁樣嘅背景之下咧，其實佢喺全年裏面咧，尤其是依家香港其實都大部分時間天氣都偏熱嘅，都喺全年裏面都應該會有可以吸引到人入去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新嘅呢個水上樂園嗰啲目標嘅客人應該係邊啲咧？因為過往海洋公園好似個目標嘅旅客都定為內地客人咁樣噶嘛，你覺得今次嘅定位應該點啊？ 是本地人啦，我想本地人呢这个是相当重要啦。见到呢其实自疫情开始呢睇到本地人嗰个对于喺即係在地旅游消费嗰个需求是相当之大啦。咁嚟緊将来即係疫情如果係我哋要与疫情共存嘅话呢，即係话有可能出外旅游嘅机会会少咗嘅，咁本地嘅需求会大啲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一啲短途旅客啦。咁佢哋即係如果係都係咁講咧，與疫情共存嘅話咧，佢哋去遠嘅地方嘅考慮啊、準備啊，或者甚至乎檢疫嘅時間都多咗。咁去短途嚟香港玩咧，相對講方便啲咯。 仲有一分鐘到啦，我想問一下，其實80年代嗰陣咧，海洋公園都有個水上樂園啦。咁後屘就即係執咗粒咁樣啦，冇咗呢個部分啦。點樣可以避免當年嘅情況再出現，保持新鮮感咧？呢個水上樂園？ 依家嘅所謂主題公園，包括水上樂園咧，嗰、那個發展嘅趨勢咧，必須要咧係不斷要改有兩方面啦。第一咧個服務水平要高啦，咁第二咧就係、是、裏面嘅內容要不斷係推陳出新啦。咁硬件比較難改變嘅，你冇理由將嗰、那個嚇即係嗰個滑水梯突然間拆咗又轉啦。咁呢啲比較難嘅，咁保留亦都係有價值嘅。但係裏邊咧，因為舉例，今次喺呢個水上樂園咧，佢、okay, 都有一個係 表演嘅地方，即係嗰個室內嗰個係造浪嗰個沙灘， 嗯、 即係嗰個位。咁嗰啲裏邊其實表演內容可以不斷有新嘢啦。咁亦都係一個可以開會展覽嘅地方。 好啊，唔該曬黃家榮，同你傾到呢度。講到水上樂園，咁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自政府派发消费券起，截至昨晚，消委会共收到127宗投诉，当中近一半涉及支付平台技术性问题，包括致电客户服务中心冇人接听等，亦都有消费者投诉使用消费券付款嘅时候。